谢池掐着他的手，脖子里充满了血，他撕开谢池的衣领。 骚蹄子经不起口，一碰就拼命的好，老子还没弄几回，下头烂得像浆糊似的。老子今天非得闻闻你是个什么味儿，怎么能把那个臭小子迷得团团转？ 他不会放过你。 不过就是山下抢上来的贱货，还真把自己个儿当主子了。我他妈倒是要看看，那小子能不能为了这个臭娘们动我一下。哎呀，你还别说，你可比你妹妹漂亮多了。 宋莽甜笑着舔了口他的脸颊，谢池快窒息了，他的手没力气，脚蹬着床，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，他的力气太大了。宋莽的手往他腰上伸，刚要拔下裤子，谢池看着门口，竭力喊了声：“ 宋建德！” 宋莽回头看去，谢池挣开一只手，迅速地窜到他的后腰，抽出刀，猛插向他的后背。哎呦！宋莽手伸到后背里夺刀，谢池用力踹开他，骑到他的身上，趁他张着嘴要骂，一刀插进他口中，刀尖穿透头颅。宋莽没死透，手掐着谢池的腰，谢池任他掐着。 我没有想杀你的，可你话太多了，真是太令人厌恶。那你就去死吧。 谢池的刀插在了他的喉咙，陈征听到动静匆忙赶来，看到谢池骑在宋莽身上，浑身都是血。他握着刀站了起来，开去脸上的血，手在发抖，刀落下，陈征吓得愣在门口。谢池朝他走过去两步。 何峰呢？ 陈征这才回过神来，赶紧关上门，冲过来探宋莽的鼻息。 没气了，死了。 何峰呢？ 他不在寨里，矿里出事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少当家让我保护好你，你杀了宋莽，青寨肯定不会放过你。不行，你得先躲起来，一切等他回来再说。你的腿好了？算了，没时间管这个，外头很多青寨的人在找宋青头，宋莽死在这里很快就会被发现。换衣服，我先带你走。 谢池把自己擦干净，换上干净衣服，随陈征出去。宋莽起来方便，迷迷糊糊似乎看到陈征与谢池的身影，他以为眼花了，去谢池房门口轻喊了声：“ 阿芝，阿芝。” 没人应。宋莽打着哈欠走了，正到窗前，看到窗户没锁，被风吹得咯咯响，他顺手将窗关上，隐隐闻到了什么奇怪的气味。他嗅着鼻子推开窗看了眼，只见床上被子鼓了一大块。 阿芝， 因为有陈征，一路无人相拦。谢芝与他骑马下山，山路黑，陈征打着手电照明，谢芝还沉浸在杀人的情绪里，明明如愿能够下山了，却没有一丝开心。 陈征要带我去哪儿？去找何峰吗？ 站住！ 后面传来枪声，子弹从谢池左侧过去。陈征立刻掉头对谢池喊：“ 我去拖住你，顺着这条路下2公里有条岔路，走左边的，一直往下就能看到灯光，奔着光去就能到一矿，到了那里让人带你去找少当家，听到没？” 好， 快去！ 陈征驾马往回路去。不幸的是，陈征没能拦下追来的人。谢池对这路段不熟，很快被他们追上了，是清寨的人。他们将谢池押回来，关到地牢里。王大嘴花了几块大洋才混进来看看他。谢池被打了好几鞭子，趴在地上，爬到门边吃他送来的东西。王大嘴心疼的流泪， 哎呀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啊？你一个姑娘家，你哪儿来的胆子？这可怎么办呢？ 谢池一心在吃的，没空回话。王大嘴喂他水， 别噎着，喝点儿。 何峰还没回来吗？ 没呢。 你去找找他好不好？ 我都不知道在哪儿。 求你了，救救我。 唉，我让我当家的去找找。 嗯，我等你们。王大嘴走后不久，宋娇又来了，对谢池先是一顿毒打，再盘问 说，青桃呢？说青桃哪儿去了？ 谢池不能说，只要死守住嘴，他们就暂时不会打死自己。 你说不说？说不说？ 宋娇一脚踩在他头上。谢池咬着牙，手抓着地上脏湿的稻草硬扛着。 你快来，快来。 何峰回来之前，他们先找到了宋青桃，他运气好，没被野兽攻击，命还在，只不过人晕过去了。死的是青寨主，不是小事，何峰又不在，没人保得了他。青寨的人上来讨公道，要把他活活烧死，大当家的同意了，在他眼里，这不过是何峰的其中一个女人而已。谢池被捆在木桩上，准备活烧。事到如今，他并不后悔。想到谢莹，他就觉得杀得好，杀得值。虽怕死，可人还是要争口气的。